美蝶图讲，中美网络战迫在眉睫，习近平七不讲，幕后有咩戏中戏？欣 Sir 主理，权威内幕分析，国情新杂志揭露血刊，创刊号经已出版，便利店及报摊有售。 老婆识得用，其实好好用。 我会将你呢两个问题转俾我太太，我相信佢会回复你嘅。 约到七号，天造地劳系我太太嘅主意。 有老婆嘅男人，恋事不同。 三个老衬坚决唔修身，但系会齐家治国平底鞋。 你讲咩啊？ 唉，总之咩都讲啦。 逢星期二晚九点，张锦晴、快必、Henry、男人老狗。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咧第二节嘅浩浩汤汤。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超次元空间之谜嘅。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如果我哋将一个超球体，即系概念上咧，将佢切割咧，原来嗰个割面啊，吓、那个切割面咧就系一个球体，系、嘛？咁样咧就 Jeffrey 好似有个少少嘅疑惑喎，系咪啊？ 唔系，因为其实头先我哋谂切咧，我就觉得可能会好容易会谂错，因为咧谂切咧，我哋会避免唔到咁谂用一啲平面去谂嘢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话一个四维嘅球体啦，咁点样切咧？我哋一定要用一个三维嘅，即系一个立体嘅刀嚟切一个球咧，咁我哋先谂得到嘅。 如果我照我哋頭先嗰個 analogy 咧、就唔一定嘅，唔需要嘅、我即係話，譬如你將一個平面係嘛，即係將佢切割開去，分開兩半，咁嘅時期咧，佢嗰個切面咧就係一條線啦，即係由兩度空間變咗一度空間啦。咁所以一個立體嘅咧，你又將佢分開兩半嘅時期咧就咁。咁所以咧，我哋用一個譬喻，即係比喻性嘅推論咧，比喻性嘅推論咧，一個超球體，如果我哋將佢分開兩半嘅時期咧，咁佢嗰個嘅所謂切割面啦、即係用翻呢個名啦，咁就會應該係一個波波嚟嘅，就咁解。咁但我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話呢樣嘢咧，其實另一個好相類似嘅，即係話將嗰個維度減一嘅話咧，就係投影啦、投射啦。咁投射嘅時期咧，你將一個球體、打個強燈落去，咁佢嗰個影咧就係一個平面嚟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一個超球體、我打個燈落去嘅時期咧，佢個影咧就係一個波波啦，一個波波嘅影喎、a ball of shadow。 其實好難想像，因為本身四維空間嘅物件嘅其實已經難想像， 因為我哋係 非日常生活嘅嘢嚟㗎嘛。 梗係啦。 你仲要喺度諗將佢去投影或者切割嘅時候，其實根本呢樣嘢係即係我哋只不過一個 analogy。 analogy， 但係諗到個情景係點。 一定唔係話充分可以領略同掌握，但係起碼呢都可以幫我哋少少嚟去領略咁解。嗱，咁另一個呢其實仲有趣嘅呢就係一個超立方。超立方咧，一般咧就超球體咧，我哋冇個特別名嘅，叫 hypersphere。但超立方咧，其實數學家咧就好早咧喺個研究過程入面咧，佢改咗個名叫 tesseract 嘅 T E S S E R A C T 嘅tesseract。咁 tesseract 咧就好多好有趣嘅特性嘅。嗱，我哋知道咧，其實一個嘅立方咧，其實有六個面咧，係嘛？咁但係嗰個面就係平面嚟㗎啦，兩度空間啦，個立方就立體啦。咁所以我話原來一個即係數學家一路研究落去，好易就推論出咧，如一個超立方咧，其實咧佢就係有八個面，但係其實每一個面咧就係一個立體嚟嘅，每一個面咧就係一個立方，所以其實咧一個即係一個 cube 咧就係由六個平面包住啦，係咪啊？一個超立方咧就係由八個立方包住嘅。嗱即係呢個呢點你點想像呢由八個立方佢個表面就係八個立方,ok? 咁仲有呢如果佢將佢投影做夾硬即係大家好易嘅就係你上維基百科呢你一打下咩 hypercube 呢咁佢就有晒圖形㗎啦因為講唔掂呀真係。咁你就即係佢投影出嚟呢你就好似一個立方入面再有一個立方然後你將啲角連起晒佢。咁你數下數下呢其實你真係數到有八個 cube 出嚟嘅但嗰啲唔係真係 cube 嚟因為你睇上嚟就斜嘅係即係一個扭曲咗嘅立方，即係唔係真係立方，但係實際上佢係立方嚟嘅，因為我哋只不過係睇一個投影啊嘛，正如我哋將一個真正就算三度空間嘅立方體，你喺個平面畫出嚟， 你都變咗有好多唔係立方啦，你都係一個好似斜咁樣啦，係咪？ 例如我哋一張紙都畫個立方， 係啦係啦，冇錯， 一個斜嘅咁樣有咁樣有啲間屋咁嘅， 係啦。 跟住但係佢咧就嗰、那個咁嘅超立方咧，就真係好似呢嚿咁嘅嘢又好騎呢咁連住另一嚿，跟住但係你又覺得佢好騎呢，即係好科幻嘅嚿嘢。 講個你啱啱好啊 ，Cherry 講到科幻，你知唔知咧？原來早喺1941年啊，哇，真係難以想象。有二十世紀三大科幻巨頭之稱的科幻大師羅伯特·海恩萊恩 Robert Heinlein 在1941年已經寫了一個故事，就叫做《他蓋了一棟歪房子》，這個是我改的中文譯名， And he built a crooked house， 這個就是他的英文名， crooked 即是一個扭曲的，即是歪歪斜斜的感覺。原來他呢就是說有一個建築師就同個老友記講，佢話：哇，即係嗰個老友記好有錢嘅。佢話你喺加州啊，加州啲人咧當時咧已經40年代講啊，就好中意起埋曬啲古靈精怪建築物嘅。佢話我同你起一間咧，一定咧冇人有嘅，個個都即係問下乜嘢嚟嘅。佢話因為我就同你起一間超立方嘅屋。咁啊，哇，嗰、那個人都唔知道講乜啊，咩叫超立方咁啊，解咗好耐。咁佢話唔緊要啦，我起俾你睇先啦。嗱咁啊，咁樣當然佢冇可能起到一間超立方嘅屋啦，佢係起一間咧。將個超立方拆咗開嚟嘅屋，嗱咩叫拆開嚟咧？大家諗下，如果我哋將一個立方體，我哋係用紙嚟去整一個立方體，你諗下，如果你將呢個紙拆翻開嚟，攤翻開變一個平面，其實你有啲印象啦，可能都係嘛？就其實中間就一個呢、這個正方形啦，然後上下 左右 都有正方形啦，然後仲有一個突得出嚟嘅，係咪啊？係咪好似一個十字架咁樣樣啊？係 啊係啊， 冇錯啦，一個十字架咁樣嘅，有個正方形、正方形，然後接埋佢、黐埋佢，咪一個立方咯。咁原來呢個超立方咧，又係拜呢個比喻咧。咁呢個比喻啱嘅，即係數學家都研究過。你拆開嚟咧，就係、是、等於一個咧十字架咁嘅立方。但係今次咧，佢就唔係淨係一個方向嘅一個十字架，而係咧立體嘅十字架，即係話咧你等於咧有積木咁樣算啦嚇、 一個 立方，積一個積木，兩個積木，三個積木，四個積木，咁就一棟啦。但係譬如我哋而家係當係喺第四個積木嗰度咧，第四個積木嗰度咧，原來佢咧佢就係左右即係嗱東北東南北東西咧都會伸咗啲立方出嚟嘅。 上面使唔使加一嚿？ 嚇、啊，唔係上面要嘅嚇、啊，即係我哋而家應該話喺一二三四四個立方係嘛？我哋睇第三個立方講錯咗、第三個立方，咁第三個立方咧就即係佢呢度咧全部都係撐咗立方出嚟。其實咧就等於一個咧十字架，不過呢邊睇又十字架，嗰邊睇又十字架嚇，一個即係全立體嘅十字架咁樣樣。 方位十 全方位十字架啦，冇錯啦，就咁樣樣嘅。 但係呢個就 suppose 應該接埋就會變咗個超立方啦。 哎呀，真係 Cherry 你真係好嘢，我每次未講咧佢講咗。點解呢？原來咁就啱嘅，你知唔知啊？原來咧佢起好之後，咁啊出錢嗰個有錢佬咁唔緊要啦，就未睇嘅。咁佢第二日就約咗佢揸架車接佢去睇。接佢去睇嘅時期去到山上面喎嚇，啱啱前一晚咧發生地震。嗱咁啊講股唔好博股啦，梗係呢啲梗係咁樣咧。佢上到去嘅時期，嗰個人話：喂，我俾咁多錢你起咗間咁樣嘅正正方方嘅屋，咁醜怪。嗰個建築師話：唔係、我起俾你嘅唔係咁嘅喎，好有型喎、就係應該頭先嗰個咁樣嘅全方位十字架噶嘛。但竟然咧，而家睇到嘅咧就係一個立方體，冇理由㗎咁。咁大家估到咩一回事啦？咁、樣咧，原來喺地震嘅時期咧、引發喺呢個時空轉移。咁啊，呢個立方體咧，竟然呢、這個超立方啊，自己接埋。就變咗真係個真正嘅超立方，咁於是咧佢哋入去咯，入去嘅時期，咦點解入去呢度有門，嗰度有門，一打開咧，咁啊十足好似怪獸公司或者哆啦 A 夢嗰個隨意門啦，嚇、啊！但係當然呢個好耐已經有，咁啊打開到門咧，明明嗰度應該出翻去出面嘅空地嘅，咦又有另一間房嘅，咦另一間房唔知啊，咦樓上嗰度又有個有一道門喎、啊，嗰度一打開又出咗去，咁樣咧，甚至咧佢行下陣嗰啲地心吸力都會轉變嘅，即係天花會變咗地板，個牆又變咗天花咁樣，諸如此類。 嗰啲視覺畫 係啦，冇錯啦。咁甚至誇張到咧，當然講股唔好博股啦。其中一間房咧，即實際上唔應該存在咁多房噶嘛，因為佢係得一間房喺度啫嘛，係一個立方體啫嘛。佢打來打去咧就好多間房嘅入到去，咁咧仲甚至仲有一間房打開到門咧去咗第二個星球嘅，爭啲死咗咁滯嚇，即係嗰啲大氣層又唔啱啊，爭啲死咗咁滯咁啊 咁即係呢個1941年寫嘅科幻故事，正唔正彩呀、啊、你話嘩真係冇得頂呀、啊。咁樣呢於是嗰個建築師咪仲喺度話嘩正呀、啊、你諗下啦用咁少嘅面積嘩你睇下原來我哋就有咁多個空間呀係咪你話香港係咁就點啦解決曬嗰啲房屋問題啦係咪即係喺個超立邦嘅。 間間公屋都豪宅 喎。係啦冇錯啦四通八達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臨尾嘅時期真係搞笑啦嗰、那個俾錢嗰個呢就話咁樣嘅我真係唔要啊佢話佢帶埋個老婆去個老婆爭啲冇命啊咁樣。唔一踏出去可能嗰度嗰個地板就變咗天花咁樣跌死呀咁啊。咁啊使唔追住個建築師嚟打咁就完咗啦古仔。咁樣呢就亦都講少少呢個古仔呢我係譯咗做中文嘅。但係幾時譯嘅呢、啊、就係、是、13年前就係、是、呢、這個90年嘅時期呢就係、是、譯做唔係23年前對唔住呀真係。23年前嘅我就喺嗰時喺東京呢就開會就是、天文台送我去開會。咁嗰個一個 seminar, 其實 training seminar 唔係真係開會。咁我就喺東京嗰個住咗成個月。咁我呢我一即係散咗會呢就即係攞託呢咁我就匿埋去嗰個圖書館嗰度呢我就譯呢個故仔。咁因為好長下嘅呢個故仔咁我譯就中文但到而家都未發表。因為呢我譯完之後呢發覺呢就香港開始呢就好緊張呢個版權法啦。以前呢我就譯完呢我就有機會發表啲人唔理嘅以前。但係呢即係後嚟返到嚟呢即係90年代之後呢香港開始尊重呢個國際版權法呢即係你譯呢都要攞版權㗎嘛。咁我梗係冇本事攞呢個版權啦係咪呢個大師。咁我譯咗呢就擺喺度23年呢個故仔。都未發表嘅嗰、那個中譯本唔、啊、好意思啊。 私人珍藏 私人珍藏就是1990年1月是譯了了已經好了咁但是呢其實呢講到這個這樣的是第四度空間呢還有很多即是有趣的東西你想想啦譬如一個兩度空間一個平面空間呢咁假設呢就有些人在這裡算啦、啊、其實真的有人是寫過一本書就叫平面國好出名的 哦是啊 1884年、啊、一個英國作家、啊、叫做 Edwin A. Abbott A-B-B-O-T-T、啊Abbott, 咁佢係一個數學家嚟嘅。咁但係呢佢好嘢啊有啲幽默感嘅有趣味佢唔淨止研究數學呢佢就利用佢啲咁嘅知識呢就寫一本叫 Flatland, 啊、Flat 平面嘅。咁佢個叫做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 啊真係喎佢個副標題先啱啊其實因為佢唔淨止係講個平面嘅佢甚至呢係講到一個叫 Lineland,Lineland 呢就叫做線國。即係一度空間嘅一個國家，咁啊臨尾仲誇張，佢仲即係略為講個叫 Pointland 嘅添啊 ，Pointland 我都唔知佢點寫啊，真係好嘢，即係一點嘅啫。咁但係其實入面咧一個好重要嘅主角咧，就係來自咩咧？就叫 Spaceland 啦 ，Spaceland 咧就真係三維空間國啦，即係等於我哋呢個三度空間嘅。咁但係呢其實佢嘅重點就喺嗰個平面國嗰度。咁平面國呢好得意嘅。佢話原來呢即係其實佢係一個政治諷刺或者社會諷刺佢諷刺當其時呢維多利亞時代嘅英國社會嘅好多呢啲咁嘅嘢呢。咁佢就原來男人呢就係、是、一個嘅多角形嚟嘅 ,polygon 嚟嘅但女人呢只係一條條嘅線段嚟嘅啫係咪咁仲有呢就原來呢個平面國面係分等分級嘅。咁好多好有趣嘅嘢啦。咁但係呢就講呢個 Spaceland 呢就佢又遇到一個 Spaceland 嘅生物即係等於我哋呢個三度空間啦咁佢就嘩即係開頭以為係神仙定乜嘢啦係咪咁但係心諗個 Spaceland 解釋俾佢聽其實我呢就係一個超次元空間嘅生物啦即係對於佢嚟講係咪超次元空間啦冇錯對於個 Flatland 嚟講咁其中有一個好經典嘅呢就話嗱我不如我示範俾你睇究竟咩叫做一個 sphere 咁因為對於個 Flatland 嘅人平面國呢佢從來唔知道咩叫球形㗎嘛佢只知道咩叫圓形嘅啫嘛，咁我示範俾你睇咩叫做球形啦，咁於是佢就將一個咁嘅球咧，即係立體嘅球咧，就穿過個平面國啦。嗱，但係你諗下啦，發揮下你哋嘅小宇宙啦，想象力。咁其實個平面國嘅人會變到乜嘢咧？其實佢最先咧就咩都睇唔到，但係點解突然間咧就喺佢個空間入面出現咗一點？ 一點。 但係呢一點咧，然後跟住變咗個圓形啦。但係個圓形咧就越嚟越大咯、嗯。其實就係呢個我哋個球體穿越嗰期間嘛。咁啊，最穿到最大嘅時期，當然就係啱啱就個 diameter 嘅直徑啦。然之後咧就開始就縮翻細啦，縮翻細個圓形細細細，最後變咗一點，卜就唔見咗。吓佢话吓咁就叫球体啦，就原来咁叫球体。咁当然即系喺我哋嚟讲，就觉得佢好可怜啦，系嘛？即系 才哥，我突然间谂，如果我哋同样道理谂个 hypersphere， 冇错啦， 一样 犀利啊 ，Cherry！ 即系每次我想讲嘅嘢咧，佢都抢先嗰一步嘅，就系一样啦。 即係而家突然間有一個咁嘅四度空間嘅咁嘅生物嚟同我哋講，唉，你哋真係可憐啊！你哋三度空間嘅生物，你都唔知咩叫超球體，哇！超球體好正㗎，係嘛？你淨係識到球體，哎呀，球體真係唔得。佢話嗱，我俾個超球體你睇下啦，咁啊，於是佢就將呢個超球體就穿越我哋呢個三度空間咯。咁其實又係 by analogy 咧，你會睇到咩咧？突然間半空入面突然間有一點出現，然後嗰點咧就變成一個好細好細嘅波波，一個球體，個球體一路一路越嚟越大。咁然後咧大到咁上下啦，即係去嗰個地步啦，然後開始縮翻細，細下細下，最後變翻點唔見咗。咁我哋就會話吓，咁就叫做超球體㗎啦。 同我吹個波冇分別。 係啦，係嘛？ 吹像佢跟住漏氣咁。 唉，咁但係對於嗰個第四度空間人，佢話：你哋真係可憐啊，係冇辦法，你哋只能夠感受到咁。 你理解唔到。 你理解唔到超球體㗎啦。其實咧。1884年嘅時期啊，呢、這個 Edwin Abbott 咧就已經咧就描述咗呢種咁嘅情況嚇、啊，就係即係呢個哇，真係點嘅國啊、線國、平面國啊，同埋三維空間國咁啊，入面好多情節咧。大家有興趣咧，其實你上維基百科，你打 flatland 呢個字咧，即係佢有介紹曬入面嗰個情節㗎啦嚇。即、啊、係、就是、我都係啱今日再重温嘅啫，因為嗰本書咧我就已經買咗，我就睇過下嚟嘅嚇。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實咧呢個 flatland 咧，即係而家過百幾年啦，百幾年嚟咧就好多人咧就仿效佢嘅。咁其中一本咧就因為又係我自己有㗎啦，所以我特別值得提啦嚇。我應該係1993年咁上下嗰陣時咧，就係、是、喺英國買到嘅，哇開心到我不得了，叫做 Planiverse。咁即係就係用嗰個宇宙 universe 個字，但係前面咧就係用咗 plan， 即係一個 plane 咁樣樣嚇，平面宇宙。今次就仲巴閉啦，就唔係平面國。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作家咧，佢就更加花咗好多心思咧，佢就嘗試去描述一個如果真係有個平面世界嘅存在嘅話，咁佢能夠存在著啲乜嘢嘅現象、乜嘢嘅事物，甚至佢想研究入面嘅物理學、化學同生物學。是啊，建立一套兩度空間的物理學和化學生物學，哇犀利啊，好有野心。咁其實佢都好即係成就唔錯㗎。咁、啊、當然一樣嘢呢就好有趣㗎，講俾大家聽。嗱、啊、我哋三度空間嚟講呢，我哋就有一個呼吸道同埋食道啦、啊、特別講食道啦，因為食道點解呢，因為食道呢就有入又有出㗎嘛，係咪咁我哋冇問題啊。但係我哋想像一下、啊、其實即係你 flatland 入面都有話㗎，你實際上呢如果個平面世界平面國面有隻烏烏狗面算啦、但係如果呢個烏烏狗我哋睇到佢嗰個內臟啊，嗱呢個又有趣啊，嗱我哋三度空間係睇到曬隻烏烏狗個內臟㗎喎，因為我哋喺三度空間望落去㗎嘛。咁但係如果假設隻烏烏狗又好似我哋啲正常嘅，佢有個食道嘅，有個口，然后一路啲嘢有个胃啊，然后个肠啊，到最后呢就梗係喺嗰个肛门度出返返嚟啦，係咪？但你諗下，如果真係有条咁样嘅食道咁嘅通道嘅时期呢，其实隻狗就会分开两半。隻狗就会死咗㗎啦。係咪？因为佢唔能够维持到嘅，原来两度空间呢係唔能够有一条咁样嘅食道嘅。咁咁即係点样食嘢，点样排泄呢？呢个呢你就要睇个 Planiverse 啦，就係1984年写嘅，即係好有趣，好有趣。好啦，咁但係呢而家呢我就想讲呢，即係从一个平面嘅几何，大家平一学校学呢都係学平面几何啦，係咪？咁但係呢呢个平面呢係真係平嗰个平，即係完全冇彎曲咁解喎。咁但係原來呢，如果你都將呢個平面變到曲面呢，係有冇有好多嘢唔同曬。 哇，有趣囉。 有趣啦。 一直向同一個方向行，返返去原本。 係啦，冇錯啦。嗱咁呢一個呢就首先要講講幾何學一基本嘅概念啦。咁幾何學嚟講呢，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呢，就係喺呢個歐幾里得。啊、就是一個建立呢一個好即係即係重要嘅基礎。喺佢嗰本書呢就應該係公元前300年已經係撰寫㗎喇，就叫做幾何原本，亦都係一本係最早係有翻譯到成中文嘅。應該嗰陣時如果冇記錯係明朝嘅時期呢，其實已經有嗰啲傳教士嚟我哋中國嘅時期有幾本書呢就譯咗做中文，其中一本應該係嗰個意大利嗰個神父㗎，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叫咩呢，真係即係啲宗史唔記得曬啦，係咪利馬窦呢，嗰陣時係徐光啟嘅時代，係咪幾何原本呢，即係英文呢，即係當然佢應該係希臘文嚟嘅，佢用希臘文寫㗎。咁英文呢就叫做 The Elements， 其實即係最基礎嘅嘢咁解啫 ，the elements 係嘛？咁佢入面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話，佢係一個叫做用公理嘅方式係嚟去建立起佢呢套咁樣嘅數學嘅。我哋英文叫做 axiom，a x i o m， 你記唔記得啊？嚇，數學記唔記得有 a x i o m 呢個字啊 ？axiom， 咁其實 axiom 也者就係最基本嘅假設。 所以有時呢佢又唔中文又叫公理，有時叫公設。其實而家個潮流呢就係叫公設多啲嘅。因為公理呢其實俾人有個誤解呀。公理就似乎係天經地義嘅，上帝話咁嘅，咁嗰啲係真理㗎嘛，公理。但其實唔係。Axiom 呢其實嘅意思呢就係一個公設呢，就係一個最基本嘅假設咁解。我哋當咗佢係真。咁解啫，大家接受佢係真暫時。咁喺幾何原本入面呢，其實最重要有五大公設，有五個 axioms 嘅。咁樣呢就係、是、譬如你話第一個，我講第一個啦，中間嗰啲唔講啦，就係、是、話任何一點呢，我哋呢就都可以畫一條線通過佢嘅、或者任何兩點呢，我哋都可以由一條線呢將佢連起上嚟嘅，咁呢個 axiom 1應該係。咁但係呢二三四嗰啲唔講啦，但係最有趣就第五。第五就是關於平衡線嘅。parallel， 咁樣嚟講我哋叫平衡公設。咁呢個平衡線公設呢就佢有佢最先嘅表述呢，其實就係、是、牽涉到嗰個內角之和啊，係咪大過細過180度啊，咁即係話譬如有兩條線遇到第三條線即係同佢交叉嘅咁嘅時期呢所形成嘅內角個和點點。咁但係呢其實更加常用嘅表述方式呢就係點樣呢，其實即係話對於是打一條線，而對於喺呢條線外面嘅是哪點，咁你留意到兩樣嘢啫，一條線同埋唔喺呢條線上面嘅是哪點。我哋第五公設呢就話俾我哋聽呢，就係話如果我哋有一條線通過呢一點嘅話呢，我哋只能夠係有一條線呢係通得過佢，而永遠唔會同原先嗰條線呢係相交嘅，永遠喎，係咪？咁呢條線就係叫平衡線啦，當然我哋知道啦，係咪？即係你唔會多過一條㗎啦，你只係唯一有一條嘅啫， unique 嘅呢條係咪？好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大家聽起上嚟好似嘩好順理成章啦，天經地義啦，係咪？我哋知道平衡線梗係啦，永遠唔會相交㗎啦，係咪？亦即係 one and only one 㗎啦，係咪？咁但係呢大家唔知有冇睇啦，原來眨下眼十年前呢佢個漫畫呢就1999年嘅，就係台灣嘅漫畫家幾米咁你知唔知我想講嘅係邊套戲呢？2003年呢就拍咗呢，就係梁詠琪同金城武㗎，我好鍾意呢套戲，我睇咗兩次㗎喇，就叫做向左走向右走啦。係咁向左走向右走呢入面呢其實好有趣㗎喎，佢有幾次都出現過㗎，特別喺嗰個火車嗰個月台嗰度呢有塊板呢，其實佢貪得意㗎啫，因為佢兩個成日向左走向右走，其實就住埋同一間屋啊，但係經過一次邂逅之後呢就搵唔返對方㗎嘛，好好笑㗎。咁但係呢佢嗰個板上面呢就寫一樣嘢，佢話人生總有許多的巧合，兩條平衡線也可能會有交匯的一天。嗱，咁呢句說話呢，當然你作為一個愛情故事一啲浪漫嘅呢，咁你就覺得真係好浪漫呀。咁嗱，你知對於我哋讀數學嘅時期你講乜嘢呀，係囉，你明明都話明唔得嘅先叫平衡線，咁你交匯就唔叫平衡線啦，係咪？咁好有趣啦，係咪？咁但係呢原來佢呢句說話呢喺呢個非歐幾何入面呢係真係通㗎，就叫 non-Euclidean 啦， Euclid E-U-C-L-I-D 啦，就是歐幾里得啦，係咪？個希臘嘅數學家。non-Euclidean 呢就非歐幾里得，即係非歐幾何。原來呢話說呢數學家即係17、18世紀嘅時期啦，已經開始察覺到呢第五嗰個公設呢係好麻煩嘅，即係覺得呢好似好唔自然嘅，有啲別扭啦，即係好似係0044同一二三四啦，唔拉更嘅，好似係夾硬加上去嘅，即係事後好似諗到，我哋即係英文有個 term 叫 ad hoc 啊。咁其實無論科學家、數學家、哲學家都好唔鍾意 ad hoc 呢樣嘢嘅，即係你一樣嘢由 A 推到 B，B 推到 C，C 推到 D 嘅，好合理成章啊。但突然間你殺出個 F 出嚟，同之前嗰啲冇拉更嘅就叫 ad hoc 啦嘛，即係話係一個隨意嘅額外嘅加上去嘅。咁咧啲人就成日想證明呢個第五公設嘅，但證來證去都證唔到。咁於是呢就話說1820年嘅時期啊，即係二幾年呢，就是俄國有一個數學家啊，真係好叻啊，叫做啊羅巴切夫斯基。咁佢呢就好有趣喎，佢就話假設我哋想證明第五公設呢，不如我倒返轉頭嚟證明呢，就話證明呢呢一點喺外面呢其實有多過一條線呢係唔相交嘅。即係其實我嘗試違反第五公設，咁然後我一路推論落去，咁係唔係可以最後推論到一個好明顯嘅矛盾出嚟，咁咪即係等於證明咗囉。嗱，呢啲數學成個呢啲叫反證法啦，大家知道呢個好有好有力嘅， 即係證明一個方向係錯嘅， 係啦，冇錯啦，咁佢咁咪得囉，咁佢都好聰明啦，諗出呢個方法。但係點知呢 竟然就有意外發現啦，而且係驚喜嘅發現添，就係話原來真係咧，佢個發覺咧喺某啲情況底下係真係可以多過一條線咧，係同佢平衡嘅。原來佢即係換講，佢唔係證明咗第五公尺，佢係推翻咗第五公尺。哇！呢、這個巴閉啦，係嘛？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就世事啲又好，成日都出現呢種情況嘅。原來咧就差唔多同一時間，遲得咁多嘅啫。喺1832年咧，又係完全獨立地咧，一個匈牙利嘅數學家咧，叫做包耶雅洛咧。原來佢又係咧，即係對呢個第五公尺好有興趣。咁佢就一路咁研究。咁但係佢研究嘅時期咧，無論佢個爸爸啊，無論佢個老師啊，都話叫佢唔好研究啦，呢啲枉費心機嘅啫。呢啲咁嘅嘢邊有用咧？咁但係咧，佢就好彩鍥而不捨啦，繼續研究落去啦。就竟然咧，亦都俾佢得到類似嘅結果啦。吓、啊，即系话原来第五公尺咧系唔一定成立嘅。咁但系最有趣的一样嘢咧，就系如果大家学过数学咧，就知道一个好出名嘅数学家啦吓、啊，甚至话喺有史嚟最伟大嘅数学家就叫高斯啦 ，Frederick Gauss。咁我哋知道嗰个高斯分布啦，即系而家我哋嘅正态分布啦吓、啊，就叫做 Gaussian distribution。咁其实原来话说 Gauss 当其时对第五公尺都研究过嘅，亦都得到类似嘅结论嘅，但系佢竟然唔够胆发表啊！吓、啊。佢即係嗱，佢即係可能個名氣太大啊，就係有負累啦，啊輸唔起冇錯啦，即係嗰啲冇咁出名嗰啲數學家咧，嘿冇緊要啦，係嘛，搏一搏啊，冇人識啊嘛，但係高斯實在名氣太大，佢唔敢發表喎，咁所以就蝕張啦，就係叫做，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即係通常講呢個咁樣嘅非歐幾何咧，就即係唔當佢係一個重要角色啦，係嘛，頭先嗰啲數學家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咁但後嚟咧就去到19世紀下半葉嘅時期啦，當然另一個數學家就係黎曼啊咁黎曼咧，其實咧佢就喺一個更高嘅層次，一個更加宏觀嘅角度咧，即係佢就研究呢個非歐嘅幾何嚇，將呢個結果概括化咗佢。咁喺佢個結果入面咧，其實呢個非歐幾何咧，只不過其中一部分啫。咁佢研究嘅嘢咧嚇，講真我都唔熟啊，因為我讀大學我係讀物理嘅，唔係讀數學㗎嚇。佢就有啲叫 manifold， 有冇聽過啊 ？manifold 誒 嗰啲咩係啊嚇咩光滑咩流形啊，叫做光滑流形或者平滑流形啊 ，manifold。高等數學入面係好重要。好重要嘢嚟嘅，咁但系总之咧，个非欧几何咧，好简单嚟讲咧，就系、是、有两类嘅。嗱，欧几里得就绝对系平嘅啦，系嘛？喺平入面嚟讲咧，有只有即系一对平行线啦，系嘛？而家永远不相交啦。咁而且咧，亦都有就呢度咧，我哋其实可以有一个结果噶吓，大家可能读即系初中都已经学过，就系、是、三角形内角之和系几多 啊？哦，180度。 就系两个直角啊嘛，啱唔啱啊？但係大家諗下，我哋喺地球上面，喺赤道上面，大家又諗到啦。喺赤道，譬如你喺呢一個赤道差唔多穿過咩啦嚇？呢、啊這個係新加坡啦，亦都穿過差唔多係呢、這個係咪阿瓜多爾咧？即係呢個斯諾登去緊嗰度啦嚇，即係唔知去咗未啦嚇。咁即係總之嗰度赤道角啊嘛，吉多啊嘛咁樣。譬如假設兩個城市咧赤道嘅，但係隔好遠嘅。咁但係大家我話啊，我哋而家要征服北極，哇！我唔理咁多，我就坐架飛機就咁向北嘅啫咁樣樣。咁你諗下啦，佢喺赤道度，然後向北，咁佢同個赤道係咪即係成一個直角啊？係，係咪啊？好啦，但係兩個城市，一個新加坡，一個 Kito， 一齊向北。 是会相遇 的。是会相遇的嘛。哎呀原来梁咏琪和金城武是会相遇的。 即是其实他是平衡，因为他都在赤道向北 suppose 是平衡 的。是啊，大家都是向北，是不是即是 parallel 啊？ 到北极就相遇 了。没错啦，为什么啊？因为现在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平面，是一个球面啊嘛。咁所以会相遇咯，是不是？其实挺有趣啦，是不是？好啦，咁仲有啲咩有趣嘅嘢呢？就下一节返嚟再讲。